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一期节目。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年轻人机会的这样一个榜单。 所以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节目中来。 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 好，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这几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YouTune Radio 以及多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来收听你错过的系列节目。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进入到第一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十首入围歌曲的揭晓时间了。在揭晓之前呢，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的投票方式。 只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会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 好，那下面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入围情况。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好，首先来看一下第一首入围歌曲，是来自李武阳的《懂什么》。 哎，可能听到歌名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是， 哎，这不是骂人的话吗？ 是景，这个大家之间互相开玩笑的那一种。 对，这个名字真的是既大胆又有创意哈。 这是必须的。这才是摇滚少年的作风。那包括大胆的创作，还有大胆的表达出年轻人对于生活的音乐和态度。 对， 那他也是用嘶吼的声音是不是这种哈？ 嘶吼的比你洋气嘞！ 吐槽一些这个伪摇滚的人，那再加上这个硬摇滚和朋克的音乐元素呢，也是更能够体现他本人对摇滚音乐的热爱和对摇滚乐的见解。 对， 那就话不多说，让我们热血澎湃的欣赏这首《懂什么》。 最想问的是，哎呦我去，拿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儿，背着抱着书记中。亮的是染红的，他说他最爱丁武峰，看不惯的是你的街头，这个垃圾那个狗，哎，兄弟有点不知两高地哦，一起高呼 rock and roll， 一起高呼 rock and roll。 好，来看一下本周第二首入围歌曲，是来自杨振东的《苦笑》。 我觉得每个人在年少时期的恋爱呢，都应该是有着不同滋味的。 是， 有的是像巧克力这样的有苦有甜，那有的呢，可能还有像柠檬那样酸酸涩涩的。但往往苦的那面都是最耐人寻味的味道。 那因为其实对你这句话呢，我表示赞同。虽然我恋爱经验不是那么丰富，但是从很多影片啊、小说里可以看得到。 对， 所以说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对。而且呢，就像杨振东在歌词里表现这个爱情。有太多的无奈和太多的承受，有的时候呢也只 只是能用苦笑一下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哎呀， 那说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淡淡的苦涩的感觉， 微苦的感觉。 对，你猜是为什么？ 对，因为你失恋了吗？ 那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啊。对， 因为我不喜欢你。 啊，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所以一看这个杨振东同学，他好像也是最近才失恋的感觉哈。 是吗？ 对、啊， 要不他本人了。 苦苦的感觉。 嗯，那其实突然让你有这种感觉也不容易，这个就是音乐的力量。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唱到你心里的苦笑。 如果这算活着，开创了先河，把情绪藏着，把痛守着，感不到我的脆弱。什么算是错，什么算是过， 看一下本周第三首入围歌曲是来自聂思诗的《底线》。 哇，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呢，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比如说做人的底线呀、道德的底线呀、 没错， 欲望的底线啊等等的、 那没错，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聂思诗本人对底线的一个认知。 对，其实每个人的底线都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是，就接受度嘛， 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说张亮你好傻哦，你可能就受不了，要暴躁了。 没有，我很开心的。其实我的最大的底线就是跟小奥来搭档。对。所以说每天我都在底线上下来徘徊。 对， 开个 玩笑。其实这里我们要画一个疑问哈，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是，那如果做事情没有底线的话，你还会是现在的你吗？ 好了，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疑问进入到他的这首歌当中的意境。 好，底线一起来欣赏。 那天那天雨黑，岌岌可危，心如柴扉，杀得和灰夜不足笑，生崩溃，整夜不归，何等恩贼、 被人羡慕的光鲜的生活，背着多少人在黑面悄悄地度过，死或非或不敢接受这世界那么无情的冷漠。谁说公平没有偏见，故事发展最后还是任由摧残命运来掌舵，谁没忍受过饥寒交迫，潦倒过挣扎过还是一无所获，总是想把单车变成摩托，越到越害怕是个被钱卷在角落，沉默挥霍违背自己讨好老板换来高级的生活，觉得还不错慢慢习惯变得懒惰，趁着还有几年热火妖娆的姿色，谁还管以后手足无措，怎么做怎么错怎么变得错。 好，来看一下本周第四首入围歌曲是来自吴文哲的拖拖拖。 这个拖就是拖延， 是， 对，这个意思，拖延症嘛。 拖延症其实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哈。 对， 每次我们发誓我现在就改掉拖延症，但是很难好像从彻底上来解决。 对，我好像以前还立过一个表，就比如说几点钟要几点钟一定要干什么事儿，但从来没有实现过。 这个很正常啊，我觉得对你来讲应该意料之中吧。 所以吴文哲的这首拖拖拖也是警醒每个清晨赖在被窝里，每次聚会都会迟到，每次要做但是没有做完事情的你们，哎，也包括我啦，不要再拖下去了。 是，我觉得这首歌现实意义还是很强的。 没错， 那不如一起来听一下拖拖拖，来自吴文哲。 今早醒来已经十二点，太阳晒得我有点懒，最近生活节奏有点慢，伸个懒腰想想怎么办，不能再睡几时梦做一半，窗外早餐人很忙，最近心情真的有点烦，总想伸手就能拥抱明天。 来看一下第五首入围歌曲，是来自马英博的《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 哎，突然觉得这两首歌是有联系的，就比如说你老一直拖拖拖，十年后可能你什么都拿不了给自己。 所以我觉得真的联想能力挺强的、 太强了。 那记得之前听马英博说啊，他们班有一次班会的主题就是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 哎， 当时他突然怀疑了自己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时来讲目标可能还不是特别明确， 对， 可能对人生的需求还是比较茫然的。 对，我特别想跟他说一句，就是孩子你还是太年轻。 听姐姐的话， 听姐姐的话， 姐姐现在目标都很明确嘛，对不 对？姐姐马上就要去以色列了。对，多开心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会面对一点点迷茫，没关系，你只需要往前走，继续做就好。 对，我觉得小奥越做时间越长，就是说教的感觉就越来了。 啊，是吗？年纪大了， 这种倚老卖老的年纪了。对，那当时啊，他是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就对了。那现在看来，他坚持是对的。 对的，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马英博的《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 给十年后的自己。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欢迎回来。那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在一段简短的片花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揭晓第一期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入围歌曲。接下来呢，应该是我们今天的第六首推荐新歌了，是来自陈静的《我们》。 那之前呢，李晨和范冰冰的我们事件啊，真是闪瞎了众多单身汪的双眼。就这一 种，所以看到陈静的这个我们哈，我就觉得咱俩真的是戳到了痛处， 一口老血喷出来。 对，戳到了痛处。但这首歌呢，确实是陈静写给她男朋友的，而且里面的字字句句都展现了她对男友的爱。哇，好浪漫。 那什么时候你会写一首这样歌，或专门做一个节目送给我？ 你也是想太多了。 那陈静呢，其实唱功是很厉害的， 对， 也是通过这首歌曲呢，感动了很多的人。他唱出了一种感觉，就是所有的女孩希望有一段美好而幸福的恋情。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陈静的《我们》，也是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女生。那当然呢，每位男朋友也要好好的领略一下这首歌里面的温暖。 那接下来呢，看下一首入围歌曲，是来自王子淇的《少女没有腰》。 哇，一下子听到了好像所有少女都有的烦恼一样。少女没有腰，可能就是一个胖姑娘内心的一点点小自卑，对不对？ 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一定要强调一下。 哎， 小奥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对， 她真的就是瘦。 小蛮腰。 对， 我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瘦。对， 我也一样，所以说我们能够搭档了。 对、 就是那种什么什么线呐、马甲线呐、 对，你不仅没腰，我现在都看不出来你有 有腿啊，有脖子， 我各种线全都有，我跟你讲。 所以啊，你的天天自我感觉太良好。但是我觉得像王子淇这样的，可能也是个胖姑娘，对不对？她敢于把自己没有腰这件事情说出来，就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这首歌呢，也是告诉所有的女孩，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外表。 是， 其实呢，每个胖女孩也能够遇到欣赏自己的那个她。 好，那也祝福早日遇到那个她。嗯，我先闪了哈。好了好了，开个玩笑，来听歌，《少女没有腰》，来自王子淇。 叶子落下，打到脸颊，她走向我，却要她的号码。她的衣服我穿不下，在她身边，我看起来像她妈妈。爱爱爱爱爱。结婚了，想啊想啊，我懂了，难道因为我没有腰吗？一次一次相亲了，爸妈就别催了。姑娘其实真的很好看，不要在意别人怎么看，跟自己翻脸，早晚有一天你会遇到属于你的少年，他把你捧在手里，他把你放心间。 好，接下来看下一首入围歌曲，是来自绿皮车乐队的老狗。 老狗这首歌呢，是2016年青春音乐学院通过一个月的魔鬼训练选拔出的前十强的绿皮车乐队所创作的。 哎， 那这首歌呢，是乐队的主唱马英博写给乐队里另一位主唱老狗的，所以用老狗来命名这首歌曲的名字。 这就可见男生之间的感情是有多深哈，音乐之间的交流的感觉，真是有一种激情四射满天飞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他敢于把这种情谊哈放到歌曲里面展现出来，真的是直白的抒情。 对啊，往往这种直来直去的歌曲其实更容易让人记住，容易被人哼唱，那容易成为大家这个头脑里无法忘记的一段旋律。 对，就有点像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呀。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说睡在我上铺的搭档这样。 对对对，就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种感觉多少年听起来之后心里还是暖暖的。 好，下面请欣赏老狗，来自绿皮车乐队。 我的名字叫老狗，歌声爱音乐啤酒爱自由，拼尽一生倾尽所有，填满了我的追求，这样生活。 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牺牲你才降落。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海上无论如何远。 他的名字叫老狗，天生爱音乐啤酒爱自由。 好，接下来呢，来看一下下一首入围歌曲，是来自王伟任的《夜》。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想，耶，这种感觉 ，no， 是叶子的叶， 叶子的叶 ，leaf， 对，叶子那首歌呢，好像是挺伤感的哈，不知道这首《夜》是不是也是一首伤感的歌。 爱情是什么颜色呢？哎，就是那个。 对，那这首歌也是挺伤感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写的是即将面对分离的那种，就是可能在校同窗了好多年，马上要毕业了，大家即将分开的那种情谊了。 所以说现在青少年呢，真的是有才能。我记得当年我毕业的时候躺在床上，悠悠的从那个宿舍那边传来，又是九月九。我觉得这个歌曲的话，感觉好像还挺符合那个时宜的。 是吗？我们当时都是什么青春纪念手册之类这样的。 对，好，你年轻好啦。 对，我年轻好。 其实呢，这个歌曲现在出现好像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那到明年毕业季的时候再把这首歌曲拿过来听，这种感觉就应该是很深刻了。 对，其实听到这首歌马上就会眼前浮现出当年毕业时候的那种景象了。 哦，你还上过学呢哈。 好吧，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一起来听下这首歌。 嗯，夜，来自王伟任。 我们落下树枝随风飘扬，不知道去向何方， 等我们踏上征途，满怀希望，憧憬未来。等我们遇见风雨，勇往直前，彩虹就在不远处。等我们要向陌生抬头仰望，月如当初一样，夜儿飘啊飘， 接下来呢是本周的最后一首入围新歌。这首歌曲啊，同样是来自我们2016年青春音乐学院的选手，是来自王鹤俊的歌手。 哎，这首歌的名字呢就让我想到了李荣浩的模特，薛之谦的演员，哇，现在就是王鹤俊的歌手了，看来要火。 对啊，我其实我觉得也特别符合当下的这样一个感觉，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同学也挺有魄力的，对不对？想挑战李荣浩和薛之谦的赶脚。 那两位老师对他来讲应该算是老师了，对不 对, 对, 对, 对， 应该非常的喜欢。那他在这首歌曲里也表达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性格，那除了别怕做错事说错话这种音乐态度之外呢，还有这种强烈的旋律感，真的是时下的年轻人应有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他也是说，我不是唱给自己那些卑微和心酸的爱情，而是笑着唱出生活中的是非真假，嬉笑怒骂。 好，我们也一起来支持他一下，这首有态度的歌曲来自王鹤俊的歌手。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十首入围新歌就全部为大家播报完毕了，那下周的榜单名次就将是由这十首歌曲依次产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并且踊跃投票起来。 那最后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大家为歌曲投票的方式呢，只要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再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那投票的截止时间呢，这回记住了，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 好，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用户名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以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大学生音乐原创榜这两个平台同时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节目。那在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并且如果你身边也有很多的大学生朋友，也有自己录制好的原创歌曲想分享给大家的话呢，就要记得我们的联系方式了。那作品的投递方式呢，需要准备的有歌曲的音频、歌词、文案、乐队介绍或者乐队的宣传照，邮件捆绑发送到原创榜的全拼 at 北大 music.com 这个邮箱当中。 好，那这期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Die 李武阳懂什么？ 最想问的是，哎呦我去，拿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儿，背着抱着书记装着，前头一盏亮的是染红的。他说他最爱听古风，看不惯的是你的贱儿。这个垃圾那个狗，哎，兄弟，有点不知两高地哦。一起高呼 rock and roll， 一起高呼 rock and roll。 宝贝， 吴文哲，拖拖拖。 Seven， 聂思诗底线。 那天那天一黑，岌岌可危，心如柴扉，杀得何回也，不图消费，精神崩溃，整夜不归，何等恩贼也。 别人羡慕的光鲜的生活，背着多少人在黑名条件的赌博，死货非货，敢接受这世界那么无情的冷漠。谁说公平没有偏见，故事发展最后还是任由最强命运来掌舵。谁没忍受过饥寒交迫，潦倒过挣扎过还是一无所获。总是想把单车变成摩托，越到越害怕生活被缱绻在角落。沉默挥霍，违背自己讨好老板换来哥姐的生活，觉得还不错，慢慢习惯变得懒惰，趁着还有几年热火妖娆的姿色，谁还管一头手足无措，怎么做怎么错，怎么变得脆弱。 Top six， 马英博，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 成功的可能啊，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不知道，所以我更加努力，我拼命的寻找，拼命的寻找成功的可能。我给十年后的自己，我不知道，所以我更加努力，我要有留给十年后的自己。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的，那刚才播放的是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在刚才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串烧中呢，我们听到的第五首歌，也就是本期的第六名，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是来自马英博的作品。 嗯，作为学生的马英博呢，是2016年大学生音乐节全国十强优秀的选手。他的外形呢，不输给娱乐圈的小鲜肉，帅气值那是相当的爆表哦。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说，他也有着热烈的创作热忱。他的第一首正式作品呢是《那些年白看了的西游》，虽然是第一次的作品，但是丝毫没有显露出半点惬意。加上他纯熟的演唱技巧，投入的演唱呢，都体现了马英博惊人的音乐天赋。 你知道他的音乐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吗？ 就是歌名都很长， 哎，还真是字数差不多。 是，那接下来呢，马英博还会在中国大学生音乐节巡回演出当中呢有精彩的表现，以及为大家带来的新的创作单曲，大家呢也可以在现场感受他的音乐魅力。 嗯， 好了，那我们继续再欣赏一下这首《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和关注这位又努力又有才的小鲜肉。 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可能是誓言。会不会后悔没有更加努力？拿什么给十年后的自己？青春年华是否虚度光阴？回忆曾经的伙伴，一起追梦的孩子，现在变成什么样？ 好，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在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的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原创大不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大家好，我是张亮。 大家好，我是江兰。给我们榜单上的歌曲投票的方式呢，我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只要在微信公众账号来找到中国大学生原创榜，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投票了。那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呢，依然会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接下来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沉浸我们， 躲在某一段时间里，想念一段时光。 王子淇，少女没有腰。 叶子落下，打到脸颊，她走下，我却要她的号码。她的衣服我穿不下，在她身边我看起来像她妈妈。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结婚了，想啊想啊，我懂了，难道因为我没有腰吗？一次一次相亲了，爸妈就别催了。 Top three， 绿皮车乐队，老狗。 我的名字叫老狗，就是爱音乐、啤酒、爱自由。凭你是倾尽所有，填满了我的追求，这样的生活。 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牺牲你才降落。拍手拍手拍手拍手，这是我的所有，爱上无论如何。 王伟人，夜。 当我们每次想起努力的你，嘴角都会扬起。当我们要离开你，却忘不了你，青春永不会消散。 Top One， 王鹤俊，歌手。 那本周获得第一名的歌曲呢，是来自王鹤俊的歌手。 王鹤俊呢，作为2016中国大学生音乐节人气歌手，他的创作才华呢，可谓是相当的耀眼。在去年光棍节推出自己的原创作品，叫做《会说话的狗》，出众的才华和过硬的品质，以及催泪的歌词，直击每一个单身狗的内心。王鹤俊呢，曾经凭借这首歌曲，在浙江卫视《我是大歌神》栏目夺得了冠军，非常厉害。 那其实我们再关注一下，他其实呢，还在青春音乐学院训练的时候，得到水木年华、科尔沁夫、布衣乐队以及庞龙等多位明星前辈的认可。 我们恭喜王鹤俊一上榜就夺得了冠军的位置，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本周的冠军单曲《歌手》。那喜欢的听众朋友，别忘了要继续来投票支持王鹤俊的新歌。 所以我想用一首歌叫醒世界，每个人都应该说话，别再沉眠，可以唱情歌说情话，都算了。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那正在收听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心仪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好，那下面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作品呢？让我们马上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本周新歌推荐呢，第一首新歌同样也是来自我们2016年青春音乐学院的学员福传德。 他的这首新歌《你》也是展现了福传德本人独特的嗓音魅力，唱出了美好又令人惋惜的爱情。从这首歌里呢，你能感受到他的用情至深，以及对那个你的不舍之情。 其实福传德呢，只要一提起过去，就会有微微心痛的感觉。那么年少时候的爱情呢，都会因为心中的那个他，一个笑容或者是一句话，开心到一整天。 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这首福传德的新歌，希望这首歌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新上榜的这首歌，来自福传德的《你》。 Thank you. 起你走了，换了思念，最后阳光照亮你最美瞬间，再看见你已消失不见。 本周新歌推荐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周志旭的 Kiss Me Now。 这首新歌表现了爱的出现总是很突然的，陷入的人毫无办法掩饰，但对爱有过多的渴望可能会让人感到疑惑、盲目或者是焦躁，有时候甚至会丢失真实的自己。 没错，现实的颠倒呢，同样很是突然，即使爱再美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会顷刻的抽离，马上就没有了。 嗯，那周志旭这首 Kiss Me Now 运用了节奏轻快的 R&B 以及强烈的 punk 风格，表现了对爱疑惑到渴求再到清醒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本周的第二首新歌，来自周志旭 Kiss Me Now。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kiss kiss kiss me now. If not ready, why do you come to my side?Can't you answer? Look what the hell you have done. Addicted me, mess of me. I find it so hard, how do you pretend? Never watch one, help me. Whatever this time, you disappear my scar. Cause you're setting me free. But that's kissing power, please just rely on me. So baby, kiss, kiss, kiss me now. 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投票方式，大家只要在微信公众账号来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榜，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呢，依然会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 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用户名中国大学生原创榜，以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榜，这两个平台呢同时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节目。那在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乐迷的专属福利。 接下来别忘了，我还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广大乐队和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你需要来准备专辑音频以及歌词，还有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EP和专辑封面，或者是乐队的宣传照，然后把这些邮件捆绑发送到原创榜 at 北大 music.com。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榜的系列节目。我是江兰， 我是张亮， 拜拜喽， 拜拜。 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